成功的申领了一卡通的电子发票。那么由于卡通部分线下充值及消费采用脱机交易模式，那么数据上传呢具有一定的延时性。34,338万人， 34,338万人，那就是3亿人， 3亿多人、 啊、 对吧？ 什么叫强我五杀吗？ 不懂， 就玩游戏啊、，double kill、triple kill 啊，就是等会儿强我五杀之类的。最可怕，有的时候睡着睡着觉，他突然整个人就弹起来了，你知道吗？ 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 度，很起劲。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第12届逍遥月色中秋歌舞盛典，将于9月24号在北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 互相的在这争论吧，好不好？ 哎， 你们这孩子还都挺松快的，我都不告诉你上班吗？那个 上班了，放弃学业了， 上学一班吗？ 白宇还要弄个童养媳。 哎呀，我跟你说，老陈，那孩子你那报了几个班，我就不说什么了。没事儿啊，也让孩子看看书，科技馆。 他这班都不看书的班啊？ 看看科技馆的展览、博物馆，别一股子就往班里送。 他送什么班了？哎，这么半天我忘了问了，那他就问你了。老陈，你那孙子除日语班没学别的？ 还学钢琴 啊？那跟我们那孙子一样。 我告诉你，学钢琴啊， 你先让孙子给你孙子辅导辅导。 我告诉你，你那孙子没有我那孙子呀。 小孙子， 哎， 没听说。 我跟你说，我们那孙子呀，这孩子受苦，我看着，哟，我这当奶奶的我心疼啊。这孩子呀，你说这男孩本来筋就硬，那腿也下不去呀，那老师咔咔在那儿摁哦，哎呦，我这摁哦， 哎呦， 我们这当奶奶那么单边，我当时我这，你说这玩意儿我看着多心疼。我告诉你，要不是 你让他跳那街舞不行吗？敢表演各种舌头的方法，手都折了，腿又折了，地上擦地。 我跟你说， 这是街舞，是街舞啊。 我告诉你，他老嫂子 转圈， 就冲你这么说话，我都不愿意跟你聊天，你知道吧？ 我就给你形容那个动作，要不然你们老当是外边的这。 反正那样，那这手在那儿，就还是那着腰。哟， 你孩子嘴比他那孩子还不利索 啊！就反正就这个嘛，就这个，天天跳这个， 不跟你们聊了。 站住！ 啊，还不让你走， 接孙子。 我跟你说呀， 你跟我说什么呀？ 接孙子呀！ 你跟我说个实话。 我说什么实？我那样说瞎话了。 看孙子这样，你天天的累吗？ 你说这个连精力倒是跟不上，我有点累。 关键问题是那孩子上课外班啊，我们这当祖子。 你不知道自己身份吧？当奶奶 啊！我们这当奶奶的累得够呛。你说从早上起来，我得给孩子做早点吧？早上你这孩子吃完了，我得给孩子得送去。 那应该 送班儿、哦，对不对？ 应该的。 好不容易我这回来之后歇会儿吧，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 哎， 一看到点了，我还中午得接那孩子去吧。 你要是没人管呢？ 接孩子中午还得给他做饭吧？ 哎， 中午吃完了，下午还得给他送去吧。 又送出去了。 我刚说回家里看会儿那《铁齿铜牙纪晓岚》，又得接孩子了。 哎，又 接完了之后，我这给他做晚饭吧？ 对呀、啊， 等晚上我。哎，我还得送走吧，送走晚 不能送哪去呢？ 你要光白天是上这课外班啊， 晚上 那孩子那还得送到那游泳馆学游泳呢。 哦， 哎，送到那儿回家，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吧，哎， 这哪台怎么老播这电视啊？哎， 你说我这还得晚上还得接着孩子吧？ 对对对，接孩子回来又得做饭吧？ 接完孩子回来之后还得夜宵啊？吃夜宵之后孩子睡觉了，孩子睡觉之后，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吧？ 这都几点了还有的？ 电视都没台了。 哎呦，你瞧瞧， 哎，老陈也是，为什么呀？儿女啊，嗨，婚姻 等会儿 不行。 你等会儿。 儿女婚姻啊不顺，这离了婚了，你说这孩子只能搁他这儿来，你知道吗？ 哎，话说回来了。你儿子出国那这些年你也不容易，我好像听说 不容易。 我跟你说老嫂子，你这守寡的呀比我们这就难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一人照顾。 哎， 老黄你也不容易啊，跟儿媳妇天天掐，就因为上你 的班。你别哭啊老黄，你抹什么眼泪啊？ 儿媳妇总还比你厉害，说的你头都抬不起来。 儿媳妇，哎呦，你儿媳妇我听说原来还说过相声呢。 哎呦，听说跟那个鲍勃一个班。 Mary

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去登山。前期降水对空气污染物的清除作用显著，同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本市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热。今天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 好光 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旺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其实，在这个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父母们也显得愈发的焦虑。不少家长依然信奉，绝不能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咱们把时光倒转，看看当年鲍勃的家长是怎么样的。哎呦，他爹， 嗯， 可怎么办呀？ 什么事儿？ 怎么办呀？哎呀。 什么事儿？拿人什么了？ 哎，你真讨厌你！ 怎么这出什么事儿？ 你说咱爸爸现在都快报废了。 什么不行？老了。 你拿儿子就这么开玩笑，合适吗？ 你说什么意思？你好好说。 不是，隔壁邻居老王他们家给那大磊又报了一个新班。 报什么新班？ 英语呀。现在这 咱们孩子不是报了吗？就在那起的这名字报吧，你忘了？ 那学校不好，我觉得。我跟老王聊了一下，哎，老王说他们那个老师特别好，是一个什么学区的英语的一个什么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 可比咱们这个班上那个英语老师强多了。 咱们这不带头吗？ 不带头。 那咱也找一带头的。 哎呦，我跟你说，好老师最难找了，这么可不行，我心里一下就慌了。 那我给你找。 咱们找一个这么聪明、这么有前途，耽误在这个英语老师这儿了。 没事没事。 英语多重要啊，认识世界、开阔眼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哎，好 你这个， 找找找， 你怎么上？ 等等，你等等，我去 外国学校你交流。 哎。那英语重要啊，第一是今后上学的时候还得学呢，觉得咱们孩子不太喜欢英语，自从起了这个鲍勃这个名字之后，你看他这个状态就不太好，他更喜欢跟他们那个 Mary 搭档说相声。 哎呦，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觉得让他学相声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呀，孩子爹。英语以后那是人人都得学好的。 是啊。 你不爱学就能不学了啊？ 没不让他学呀，让他学呀。 那让他学，我估计不是咱们孩子不爱学，是一个老师不好，老师教的有问题，咱们孩子才有了这么大的这个抵触心理。 那怎么办啊？ 学不好，我跟你说，学不好英语以后可麻烦了。 哎呦， 以后那些大公司好， 你先别想着学 不 好， 需要英语。 你现在想办法让他学好啊。 学好，那就得换一个老师。我看还是跟老王他们那个孩子弄一块儿就得了。 那行，那回头明儿给他报那班。 是是， 让他去，没问题。 哎呀， 就这事儿啊？ 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呢？ 还什么事儿？ 你知道隔壁老鹰他们家吗？ 老鹰， 小柱他爸。 啊，你说清楚，我就吓我一跳，怎么还有老鹰呢？ 哎呦，小柱他爸呀，那天给我讲了一套，的确有点道理。 他爸又给你讲什么了？ 就说呀，这个智力启蒙班， 智力启蒙不是小时候上的吗？他现在这么大了，不用再启蒙了。 不是，他有不同的阶段。他说问说你们孩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专注力比较差。我说真是。 是吗？ 坐十分钟坐不住，老惦着玩，抠手。 哦，这倒是，我倒是发现了，嗯。 哎呦，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没启蒙好，右脑呢负责什么呢？专注力、想象力、 哦、 记忆力。 那咱给他右脑启蒙啊？ 哎，对，就得给他加加劲儿，给点油啊，相当于。 哦，给点什么油？ 嗯，不是你说的那个，我说的是加油。 加点什么油啊？ 上了个班儿。 哦，什么班啊？ 就是叫智力启蒙班儿。 哎，这班我还真没听说过。 老鹰的孩子小柱现在看着好多了，以前那什么样？ 以前什么样？ 坐坐不住，站站不住，跟猴的。 那不是病吗？ 见什么拆什么。 对对对对， 拿什么毁什么。 说是好像有多动症啊， 记忆力有问题，一甩头忘了。刚跟他说的， 那是给自己甩晕了吧。就说一扭头就忘了，那不是一甩头就忘。 行快啊，就这么快。空间想象力也没有。 是是是，我倒是听说了，都传送他们家孩子点事迹。 现在呢，小柱啊，现在我看自打上了这个智力启蒙班以后啊，这个右脑潜能开发的还行，坐也坐住了。 哎，咱们孩子也有这毛病，咱们孩子理解能力差， 有时候那记忆力，你别说，一阵好一阵坏。 这是好了， 感觉要比以前强多了，专注力，特别是专注力。 哦， 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得给那宝贝得再加一个智力启蒙班。 你给咱家里就别叫抱一个， 咱抱着，咱们就这一个儿子，你看哪哪都挺好的。这个 咱那个儿子不是抱的，你就说小鹏就行了，鹏鹏啊，你别老抱着抱着。 不是，我指着他呢，以后还、啊、这以后我看，哎、 你指他干嘛？ 他咬门楣，光宗耀祖。 哎呦呵，那是我的事儿。 我就现在就真的，我这挺焦急的。我 说 那 让他开，让他儿子开， 还是不太优秀。 让他儿子也开发去， 绝对 别咬呀，别吃了，停停。不就是开发吗？给他脑子开发，给他开发了。 是，咱得抓紧时间。是开发了，但我觉得就说还是有点什么艺术方面的那种特长。 不是学相声了吗？跟 Mary 搭档。 像小花一样学学围棋，哎，什么钢琴、舞蹈。 你看咱孩子没事正玩游戏。哎哎哎，你看这 哪成啊？ 这是需要开发了，你看这开开的， 这哪成啊？ 这怎么办啊？ 人家隔壁小花已经能弹出一个土耳其进行曲了。 什么调啊？ 哒哒滴哒哒。 什么调啊？ 跳小天鹅也行了，下象棋、下围棋，人家都能那个，都能隔着跳着走。 隔着跳着走，那是围棋吗？ 咱们孩子这怎么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哎呦，不行，我这晚上睡不着觉。我这两天我头都掉厉害了， 咱们吃点 头都掉厉害了。 啊，谁说的？ 没听见， 见 电视吧？ 见我，见我，见我。 真的，我他一放暑假，我都怕得慌。 你怕他干什么呀？ 我怕咱儿子不抓紧这个时间，一上学， 他们 同学们的后腿， 同学就这一后腿。 妈， 怎么 了？ 怎 么 妈妈 失眠 了？ 我刚听半天了， 一直听着呢。 我是亲生的吗？ 当然了， 不是。 是啊， 怎么不是亲生的？你爸，你看见没有？ 看着呢，这不。 你爸 Jacky， 你抱抱，明显是一家人吗？ 怎么听出来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大街酒吧里。哎，周飞大磊、 嗯、 你今天这么安静坐在这儿啊？ 热 哦， 想事儿呢。 什么事儿啊？ 热，怎么能凉快点？ 哎，既然气温这么冷清啊，我给你们喜送几个好话题，让你们热闹闹闹。 微微跟我们洗个澡呢。 给我们喜送，那听着像出面的。 喜送吧。 先问大磊，你会不会花万元买两条裤子？ 前面那句话我认为是会。会不会花万元？我认为谁都会。买两条裤子，你会吗？ 不会。 你看他不会买两条裤子。 不会不会不会。 你 10000块钱买条裤子，不会不会。 哎呦，明星有钱。 你叫明星出场穿那个这个牌那个牌的， 没有用。 穿着牌出场。 实际上啊，我上台穿的衣服都是做的。 谁的不是做的呀？ 找师傅 缝的。 对。 哦。 找张师傅、李师傅。 可是那不是打牌呀、 不是打牌呀？怎么了？ 现在那些出席一些时尚的时尚周啊，或者品牌的展啊之类的，前面照相。 那跟我 没关系。什么意大利的设计师的啊，丢丢了 啊？对。 什么什么的。 够丢的。 把什么丢了？ 我这就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那个米兰的摄影师啊，丢丢啊， 对对，又丢一回。 小孩，你不该这么起哄的。我就说人家都是这定制的。 周飞啊，这回呢，你这回上的是国际舞台了。 对， 国际舞台呢，有好多大腕都跟你同台竞艺。 对，竞艺可把打累呀， 然后 你得换着搭嘞。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花10000元买上两条子？ 两条子？ 两条裤子？ 不会。 哦，就这么诱惑你，你都不会买裤子？ 他认为裤子不重要。 你怎么想的？ 你啊，如果要是说10000元买两条裤子和5000块钱一条，如果说要是5000块钱让我买一个羽绒服，特别高级的羽绒服， 哎， 我觉得还值。或者说一件皮衣， 行。 要是裤子的话， 还其实没有说完。 那你不说， 就是这个10000元的两条裤子还裂了，你怎么办？ 就是让人懵了，找消鞋吧。 这个你找他们吗？ 这个 得找，10000块钱两条裤子， 这我还得找我们那个楼底那裁缝。 对，就得吃了， 对， 你们接着吃了吧，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奢侈品啊，它就是卖一牌子，质量什么的未必好， 就未必好，也未必不好。 你们俩都跟穿过似的。 怎么了，小花？你遇到这种事了吗？ 没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杭州的人在那个某个特别有名的名牌的国际品牌的专柜买了两条裤子，5000块钱一条。 还这买5000块钱的还上班呢？ 对，不上班怎么还贷款啊？ 然后呢，裂了，是从哪儿裂的？ 张件呗， 就是比较尴尬啊。 那我知道从哪儿裂的， 他没说，只说直接裂开， 直接裂开， 凉拌了， 裤子变两面口袋了。 后来呢，那个大品牌专柜销售人员。笑眯眯的建议， 还笑眯眯呢。 这位先生下回买大一号。 就是说，服务人员实在忍不住， 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你说怎么办？ 布料还特好，是丝的。 可 布料是不是？他这裤子肯定是丝的。 真丝？ 不真丝吗？ 分手以后曾经送过的礼物还要得回来吗？你们俩同时作答。 跟谁分手？跟好朋友就是打招呼再见的时候。 啊、这里指的就是女朋友，跟他分手以后曾经送过的礼品。特别是比较贵重的，还能够要回来吗？ 我觉得看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周飞的这人的人性啊。 他女朋友分手了以后，以前送给他的东西还能不能要回来是吗？ 对，有的东西能往回要，有的东西不能往回要。 我现在在想，就是有那么一首歌唱得好， 嗯， 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哦，你就想要照片？ 我觉得不是，我想觉得 这是留一证据了。 我觉得就像。就像大磊说的这个， 嗯， 有些东西可要，有些东西就不可要。 对， 比如说你送给人家的戒指也好，或者说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就往回要， 就不要了。 哦，不要了， 就不要 了。项链啊， 对，这些东西就是比较物质的东西就不要了。 哦， 比较精神上面的东西，就比如说咱俩一个定情物，可能很简单，很便宜的。 哦，比如说就是一个松子儿。 他们俩是怎么搞对象？你告诉我。 松果。 一人半俩烧饼，这个得要回来。 那都馊了吧？ 那也得要回来。 哦，你写的信，比如说歌词。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给他的，不用要回来。而且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你要也要不回来。我所说的东西是比如说咱们俩说好了这个信物以后咱们结了婚以后往一代一代往下传，就比如说啊。 哦， 什么东西？哎，我最想知道周飞 爷爷的传家宝。 对对， 姥姥的那件破衣了。 对，如果这种东西是要回来的， 姥姥破衣服还是得要回来， 代表的一种象征意义。 对，如果说要给你写的歌，要给你写的诗，那你也要回来，人家也听过了，人家也 不，他还真没准要， 他没准也听了。 你看看 大雷呢，同意吗？ 这是我说的理论， 这是他呀，我说的是他。 不是，我说你同意周飞说的这些东西可以要，那些东西不可以要吗？ 啊，基本上差不多。 对， 你像我听说有办离婚的。离婚的那个上来以后要车要房，这些东西是可要的，对吧？ 嗯， 但是有些人呢上来以后要这个结婚戒指，这个结婚戒指这个事儿吧还两说着，虽然说是双方一个信物，但是我觉着呢 还是有价值。 既然已经给了人家了是吧？ 对，除非人不要了，你再拿回来。 你扔了也好，你人不要了也好， 就是你无法忍受，说这俩人得算特清楚，这沙发是你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咱俩沙发皮、 哎。就如果是男士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可以都不要，哎，然后咱们该分手该分手，该离婚离婚。 这么一说，我有点伤感哎。 那男的跟你要什么了，小花？ 把怀表要走了。 要走了我的心， 哎呦，这得要回来，要不然你就傻了。 要走了我的新袜子。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来接家属院。孩子爸爸，咱给菲菲报个补习班吧，这孩子现在不往学校用心。 那报班管用了，现在不是不让弄个什么班吗？ 是 哪有班啊， 都听他。你完了， 都听他，我完了， 咱们孩子就完了，咱孩子完了，咱俩的未来不就完了吗？ 我这么严重我倒是没想过，问题是不让报没有班了。 我知道呀，这不是有一个补课授课地点，你看这不是贴了小广告吗？ 这万一要是非法的组织怎么办呢？ 小桃他们的孩子上了这个课， 那要是有人已经去过了我还觉得行，手 孩子提高很快，英语啊数学呀、啊、咱们菲菲这两门都比较将就，我是有点着急呀、啊、 你看不好就完了，什么叫将就，将就就可以不用补了。 咱们孩子这么说咱们不伤心吗？ 没外人，你跟我这干嘛变话说呀？ 怎么着， 你给他报了吧， 赶紧啊，趁菲菲睡着给他报了。 给他报哪儿去？别瞎说了， 宝贝儿你。 我不打算醒了。 哎，王然 啊， 菲菲他爸 怎么了？ 这个授课地点呢是在一个商场里的。 商场里边、啊、不是现在商场里有那种什么这个乐园呢，圈起来那一样挺好的。 还不是乐园，这儿写着这个英文呢，咱们翻译过来呢是不是一个电视台啊，叫 KTV。 KTV 不像是电视台，好像满大街都看见有这字号写的某某 KTV。 孩子学不好就是因为你这基因， 就是因为你这智商。 得，明儿就让孩子去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字号。 你拿孩子做实验呢？ 菲菲，好好学习，妈只有你一个。 怎么着，妈？你给我干嘛了？ 报班上课。 报什么班了？是三大班吗？ 就是你最不喜欢那个 文化班。 文化班，文化班， 这个词儿算是老一点，但实际上是一个辅导班。 是不是两手一交头，怀里抱着兵？ 是是是。 哎，该上也得上啊，还是为你将来好。你好好学习，以后找好工作，爸妈们也放心，挣钱挣得多。 你每天都是这套，每天都是这套。 你怎么 换一套行吗？ 这个， 能不能给我来套没有煎饼的？ 行，就这么着的啊。 到到来，就是这儿。哎，儿子，就这里，你看多好，环境优雅，写着，哎，还有什么？ 听说 你听听，你听听，还有免费节目看。请问， 这样您想是一小时的，还是包厢用大用小，用整段人来？我们这儿那个现在正打折，然后一小时送果盘。 我们是报好了名来的。 这个是带我来玩的是吧？ 不是不是，孩子们，我们是找这个胡老师补习。胡老师补习班， 这个意思。 就跟着边上那什么老师红烧肉。哎， 那个什么，您就那个上楼吧。 上楼， 上楼右拐，然后再往里走，一直走到底的左边那家，就是 走到头吧。 对对， 走到底，吓我一跳。 走头，然后左边那间就是。 哦，好了，哎呦， 我的 呀，哎呦，孩子，你听听。不好好学就让你这样， 不就挺好啊， 让你今后唱歌。 我是以后每天都要来这儿吗？ 应该可能就头一回。 太好了， 你先别着急。嗯， 请进。 哎呦，胡老师。 您好， 您是胡老师吗？ 哦，您是？ 哎，我是给孩子报名。 哦，那菲菲的家长。 对对对。 哦， 啊、 菲菲在哪儿呢？ 我们叫菲菲，不叫菲菲。 啊、哦，对不起。 这我孩子。 家长孩子都先进来吧，把这个门给我带上。对对对。 我还带上。 好。哎，哪个同学把这上面这个水晶球打开了？关了，先关了。上课了，这马上就。 您那下，您这个怎么还有水晶球？教法术的。 哦，不是那个水晶球的吊灯， 水晶球的吊灯、 啊，哎，一开了以后特梦幻，就 是不 是？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给老师给同学家长看， 来，我们孩子啊在发育，这种情况的灯毁眼睛， 对，这个灯不开， 那不更黑了吗？ 是，把 B 灯打开，同学们，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软的这个东西啊，它也吸音，有利于咱们小规模上课。 老师，这电视是不是也打开啊？ 不，电视这电视不能开啊，一开了就起音乐了。 一开就起音乐， 然后你们几个同学沙发这边，哎，你们几个同学沙发那边，中间这个桌子，大家一块写作业啊。 哦，哎，不是您这个 记笔记啊， 您这个环境反正是稍微的那什么一点啊， 就是稍微的奢华了一点是吧？ 我没想这么说， 水晶吊灯啊，这个很漂亮的这种、啊， 那个补习的氛围不太相符合。 是， 你们选这么 有点、啊， 你不能老用老观点，这就多好、啊。 你看这会儿他要高兴了，你到时候孩子倒是乐意，但是我就担心您这个补习， 是 您可给我们孩子补习正经的功课啊。 您放心， 哎，没问题，你就赶紧回去吧。 嗯、行，怎么着急着轰我走，老师？ 哎， 我们孩子呢，就是想提高一下， 嗯嗯， 所以呢，您给稍微的多关照啊。 这样，您可以在旁边试听个15分钟再走，我们不轰人啊。那个，这样啊。同学们， 喂， 喂，就这么点屋子，用不着麦克风，其实也行。 我们这个清楚了，我得 喂， 你把回音给我关了， 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回 什么我就回去吧。 每个同学都有话筒的，老师呢，我是坐在这上面这转椅上。 老师，您是盘菜是吗？ 不是，这个叫什么八椅上是吧？能转的这个。有利于全方位观察同学们的反应，听懂没听懂、啊？ 老师，上课吧，上课吧， 哎、 上课吧。 哎，好，第一节课我们讲一下英语。喂， 那是话筒不好使啊。 你跟我一起念那个单词， 这就是哄我出去的。 为了躲避检查，河北邯郸市的一个暑期辅导班竟然开进了 KTV， 当然了，这位教师也受到了处分，非法辅导情况属实，这位老师呢被给予了行政记过处分，同时也取缔了非法办学场所。但是呢，这个场景确实让很多人震惊了。 这个老师啊开了好几个包间，每个房间里大概有十几个孩子，老师向家长解释说，因为之前上课的地方有人来检查，只好搬到 KTV 里辅导。这个 KTV 啊它已经停业了，尽管已经停业了，但对于这样的学习环境，家长仍然感到很愤怒。家长说了， KTV 里面的灯光都是闪来闪去的，对孩子的眼睛是肯定不好，而且外边特别吵。 教育局说，教师参与非法辅导情况属实，涉事教师他一再解释，目的是组织无人看管的孩子一起做作业，而自己只负责答疑解惑，并不存在有偿授课的行为。 当然看到处理结果以后呢，这位老师也说了，哎，很后悔啊，知道自己错了，处分不算冤。哎，早知道今天这样，还不如当时啊组织唱歌呢。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铃咚塔塔铃咚，铃咚塔塔铃咚，铃咚塔塔铃咚，铃咚塔塔铃咚，铃咚塔塔铃咚。一位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那老僧的年糕卖，曾记得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一共4500吨。老僧 交给他们发动机，发现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交给他们发动机，发现过海各显其能， 镜头冷会打枪， 冷头轻会撞窗，三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声会风声，风不了马会打鼓，打不了风会念经，风随话会扫地，话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这个愣头青他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那个青头愣也撞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那个僧三点的管儿，那个僧三点也捧不了那个点三僧的声，爸不了风他打不了那个风不了爸的鼓，风不了爸也念不了那个爸不了风的经，话随风扫不了那个风随话的地，风随话点不着那个话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共凑僧人十三位，一齐到后院数玲珑，玲珑塔一是三层，一去数单层回了双层，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谁就算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上了玲珑塔，就叫他罚跪到天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